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哇，讲下家事唔会有错啊？ 冇乜， 即系家事唔系话。节目加时喎、 哦。係我哋录音加时。 啊、我录音加时喎、哦。我哋平时呢都係讲三节嘅咋嘛。 三节就做。 真係好辛苦㗎讲三节其实。坦白讲你唔好以为好辛苦。 因为冇得返深圳啊。 啊真係好辛苦尤其是冇乜多笔可以讲㗎嘛。 好彩有咗呢个。变咗讲一世。 好彩今日就有个。 要加时。第四个礼拜啦。 第四个礼拜。咁其实。 都系嗰日嘅啫其实。 都系嗰日。其实都好多嘢讲喎。但係咪后呢同阿 Billy 呢傾好多嘢其實最重好多嘢可以講好多嘢可以講。 香港嘅輝煌時代。 即係其實唔係講咩大陸我仲有嘢可以同佢講。大陸都仲有嘢可以同佢講。不過即係佢最熟嗰樣嘅就係香港嘅。 香港嘅。 砵蘭街。色情街咁樣。咁可以咁不如佢講就因為我成日覺得自己好叻㗎嘛。今日自己唔係啦。今日自己唔係啦而家係咪先。咁今日呢就都係可以問啦。即係今日呢佢阿 Billy 有啲嘢講 就話有啲趣事可以講啊。咁首先啦。 同埋最緊要你等先我講下先。 嗯。 我就成日都喺個群啦可能網友嗰度冇講啊。 嗯。 就係話知道。即係呢就係話叫啲網友唔好沉迷嗰啲空姐制服俾到好多錢你記唔記得先喺啲官報我成日講。我成日話 節目都講過啦 佢收得錢嗰條女佢就係性工作者你就唔好因為佢著件空姐制服你俾得一倍價錢係咪先。咁啱啱今日我女友 Billy 喺度呢就講咗 講咗日本妹嘅故事。咁你麻煩你可以講下。 講下點解。 係啦。 即係砵蘭係大概都係90年代 而家有冇我唔知啦嗰陣時逢係禮拜日呢硬係啲鐘有冇咁旺嘅咁就周圍 call 下啲女屌呀係禮拜嘅。 唔係嗰個女嗰啲係啲鐘房呀定係啲客定係咩 鐘房。 係鐘房即係佢自己啲行家。 啲行家我又喺上面吹水打下機嘅咁樣。啊叫見物入果妹係咪㗎我俾人整過都唔知添。我日本妹又好日本妹囉。 即係咁講。 即係當年係叫有日本妹叫嘅喺 即係當年有一日係咪你嚟㗎 係。 OK, 你就去個中房喺某一間場某間場啦砵蘭街某一間場。 太子 即係某一間場咁同啲中房吹水咁通過中房就話有日本妹咁你就走去試下即係坦白講你都係你嗰頭你出嚟撈㗎喎咁樣順 ,ok, 咁我唔講啲問題咁就得你咁搞啲講落去啦。 撈都要有需要㗎啱先逢禮拜喂咁冇但冇嘢做嘅咁就硬硬地支嘢先佢氣放光㗎嘛後生仔啊。 你講咗日本妹之後呢我有啲嘢問下你㗎真係。 好啦講住先。跟住喂有件日本妹。 你真係唔 真係試下。好啊。咁就 call 過嚟啦。 你冇質疑㗎嘛嗰頭喎日本妹。 冇咩喂。自己有叫到嘅同埋睇个样子是卡哇伊嗰隻呢先跟住做完啦啲服饰都系普普通通又唔系话咁乜嘢。 同一个波妹用我比先嗱波妹三尾喎。 唔系话几多尾。 冇尾啦。 反而你韩国妹同日本妹呢哇真系唔好话做嘢啲皮肤各样哪样都唔同嘅。 例如呢 滑啲嘅。 日本妹滑啲你韓國咩滑啲？ 韓國妹嗰時啲服侍好好噶，走埋嚟同你啲衣架啊，同你啲衫啊，擺整整齊齊先，同你仲有一套嘅。 啱啊！我哋講先，你覺得啱啊？死光槍即係已故個兄弟跟 埋，都未必已故嘅， 西瓜刀 已故啦。哇！你都知嘅， 西瓜刀，我知。 已故嘅真係已故咗啦，得啦，即係可靠消息啊！已故咗，咁佢都話咧，佢又屌韓妹咧。是最好就是个 service, 佢连底褲都幫你接好放喺張床嘅角裏面跟住先同你做其他嘢嘅。佢真係咁講嘅。所以你阿死光槍講完之後呢我記住嘅。但我冇機會講因為我冇試過嘛。但你如果你今次都講都同一樣嘢呢 就引證咗阿史光昌講嘅嘢係堅嘅。OK， 好、 咁 繼續講緊講 啦。咁樣我話做完好似係好似一般嘅普通做咁樣，冇咩特別啦。 你先包幾多尾先？坦白講幾尾先？一兩尾。 兩尾啊。 兩尾。 唉， 即係搏嘢同埋 剩要幾多尾喺呢啲？ 係先。嗱，你記住一樣嘢喎，我認知咧喺砵蘭街咧，喺七成街咧係冇環保吹呢樣，係環保吹嘅，唔會帶袋吹嘅，冇呢樣嘢嘅。 你嗰陣時講緊90年代啊嘛， 冇大袋吹嘅喎， 冇大袋吹㗎，係咯，大袋吹係屌㗎， 啊冇咪冇啦，都唔使屌，根本就冇， 邊個大袋吹㗎？ 咁但係屌就一定要帶袋㗎嘛， 屌一定帶袋， 係 咪可以俾錢唔帶袋咧？我就唔知啦， 正常都 唔係我聽人講嗰啲筆杯咧係薄㗎，有時俾多咁兜嘢就係硬薄。以前節目都講過，不過唔好啊，講以前講翻。 喂，等等先，我又真系问一个，即系北妹年代，你哋两个有冇？ 我梗有啦， 即系你有冇人？ 我见证啊， 乌鼠， 哦乌鼠，你得嗱，咁讲翻日本妹先，可能有 双冇证， 第五集仲有一种，唔系乌鼠， 下次再做，你讲日本妹先，讲日本妹先， 系啦，跟住咧做完啦，好似又系咁个 意思，多两尾系夹巴二啲。 卡哇伊， 睇住先，我 佢系识讲几句 日文， 日文。 你讲咁我用啊，你今日识。如果你对住死光章系识嘅， 我识日文，我都系卡佬啫。阿即系玩完啦。啊，我个中房，我好都好 friend 嘅。 OK， 喂，假嘢嚟嘅， 假嘅。 喂，佢点解唔之前同你讲啊？我知，即系佢应该之前同你讲啊。 系咪先整蛊我？ 唔系整蛊你，佢都想见下。 我佢想 屌你老母！喂，我好知你人性，但呢个咧， 真系整蛊我。 呢个人性，佢唔系想整蛊你，佢想见下。 又想见下，你系又想攞依嚿钱出嚟，就搵我做 白老鼠。好多人 咁你系俾几钱先？ 嘛， 你俾几 钱？ 五嚿。即系如果正常人咧， 八嚿。 正常八嚿，你俾五嚿。如果你搵件波妹，你应该俾几钱啊？ 嗰陣時波妹都唔興 啦，即係冇波妹啦。 即係如果嗰陣時你俾賓妹或者啲 賓妹 其他女係幾錢？ 一賓妹都400。 若然你揾其他 嗱賓妹咧，就三嚿幾啫， 即係俾多嚿零水咯。即係俾多或者陀地你俾幾錢？如果 唔係陀地俾幾錢？即係佢話喂平咗三嚿喎，兩飯應啦，啲嗰意思。你冇留得咁新日先得㗎，咁我真係記唔到㗎嘛。 咁如果平三嚿就收你五嚿啊？當年陀地幾錢先？ 三百幾啊嘛， 三百八至四百啦。 即係如果你俾咗，可能俾兩嚿零。 你唔好計啲數先，成日買啲數搞到亂曬嗰啲顧客係，真係你係著數， 即 係著數， 即係總之你唔係總之你大概俾多咗三嚿水，就俾人哋呃咗係咪？ 係啦， 即係嗰件我應該當陀地啦，唔好當佢咩啦。 冇啊陀地㗎，啱先咁樣個算咯。 如果係私家貨客轉嘅，咁又唔可以計陀地嘅。 原來咧。就有人講話，嗰個的士佬嗰件女嚟嘅。 的士佬係咩人？咩人嚟？ 真係揸的士嘅， 即係啲老友啦。 可能找條數，咪就係咁周圍兜兜件女要跑囉，明唔明啊？ 就扮日本妹。 係啊，咁就好。OK， 咁就中啦，中啦。 咁就 曬呢行叫做 俾咗五嚿，即係佢又收人八嚿。 自己人咯。 哦，係啦，即係出邊咪八嚿咯。 喺呢行咪叫做中咯。即係呢行就話你揾個大香港陀地嚟充日本妹。咁呢行就叫做中，曾几何时听我讲啦，你真係唔知啦。有不妹嘅兴起 ,ok, 但其实不妹通常都污鼠亦都唔係间场都有。咁嗰当时呢有部分嘅中房呢就搵啲波妹嚟冲啦。佢讲话哎呀我有不妹啊480收返波妹咁嘅价钱。ok, 但就话不妹总之就冲。呢一樣嘅衝呢就衝擊咗成個砵蘭街。咁最後呢 唔係等等先。衝北妹衝波妹。 係啦。唔係嗰陣聽過當時係好多人都想搵北妹。 北妹波妹衝北妹。 搵波妹去衝北妹。 北妹貴啲咩 唔係。唔係、 哦。我明白。即係因為波妹冇市場。 啱啱。 Okay。 啱波北妹興起。 啲人想搵北妹。 搵北妹其實根本就喺砵蘭街就少， 就扮北妹， 甚至冇，就揾波妹去裝。我聽過啦。 你聽我講啊，嗰陣時啲北姑咧好多都係烏鼠嚟嘅。 烏鼠即係偷到冇證 件，少咯，即係坐大飛 啊， 冇到邊有嗰次搞啊咩自由人，冇呢啲啊，商務證三個月， 商務證 好難攞㗎。睇 住先，呢啲咁嘅污水啦，我哋去留翻污水，下次有機會先講。依次係講隨時。 隨時， 咁你先講，你都係你賴嘢啫，你賴嘢， 即係俾多夠零兩嚿水囉， 真唔自在啦，坦白講，係咪先？即係我成日覺得係咩呢？ 但 唔係個中和想睇女嘅， 即係冇乜感覺你都，即係嗰條女又冇乜兩尾，又冇乜感覺。 講趣事咧，又講下啲客嘅趣事啊， 客就多啦， 係客就多啦，有啲客上嚟叫雞唔俾錢求槍走 啊！例如啲嗱，我都有啲咁嘅故事可以分享，我聽人講。但點解唔俾錢咧？你嗰個故事點解唔俾錢？ 嗰個心癮， 因為佢冇錢， 好興趣，喂， 但係冇錢。 唔係，我未必話冇錢㗎嗰啲客架， 未必冇錢， 有錢唔俾。 嗯， 中意嗰種 feel 嘅感覺， 即係我免屌免費閪嗰種。 係啦， 會唔會咧？我真係覺得少啲。 聽都幾次， 聽都幾次。 我個中堂嗰個 friend 講俾我聽喎，唉，仆街， 又俾人走， 係啊，指眼㗎嘛。 點會咁容易走咧？ 之前咧啲馬欄咧一樓二樓㗎嘛，帶我槍就擒出去啦。有阵时见女搞完嘅速翻嚟，跟住嗰下要冲凉、要着衫、要剩噶，唔会唔会一齐速嚟噶嘛？ 攞嚟走先噶嘛？ 吓、啊，喂个中房，喂黑黄黑剩，喂冇人嘅又剩唔开门，跟住搵包水一开，个窗打开咗，咪焗住 走。喂，咁条数即系条女又白做噶咯？ 唔系，中房要俾嘅， 全程中房孭晒。 即係個行規嚟嘅， 行規嚟嘅， 冇把屌啊，冇把屌， 係你疏忽啫，唔關我事。喂，你夾埋件都 最多就免綁費啦， 係啦， 最多免綁費， 係啦，呢啲係你疏忽 免綁費嘅，唔係咁嗰個中房肯定冇錢收㗎啦， 係啦，中房冇錢收啦， 但係佢都要揞， 揞女 馬夫 要 都要， 可以傾嘅馬夫就可以傾啦， 冇， 喂，一定可以傾，喂大佬你要我俾啊，我下次唔嗌你。得嘅馬夫一定傾到馬夫。 呢啲更加唔會，因為佢要俾 師傅。 你叫個馬夫買個三文治上嚟，有個馬夫屌你咩反應啦？ 依家嘅好軍真。 屌你啦！喺我哋 好軍真。 我聽嗰啲 case 唔係。 唔係啊！我係美斯哥啊！喂，個客走咗，喂咩意思啊？咁樣你唔俾錢啊？阿志唱一唱衰你呢行， 即係個馬夫都會唱衰佢。 我會唱衰佢。 你啊！我覺得，我唔收咗錢，我唔收你啊！阿志，你識咗嗌翻我。好 喂，我啱啱諗到個問題好啦， 嗰陣時咧，你聽我講啊，通常你係 你又行交， 你係求佢嘅，咁冇講啊，我話我想咩求你啫，我見佢得嘅，喂， 唔係， 係先，我見咧，喂，我想咩靠你户口啊？你中啊中意唔中？喂，我見佢得嘅，你 call 我幾次，我叫唔得嘅，唔 call 我噶嘛，先，除非你同佢，喂，間唔中有幾多鐘俾你食下嘅啲豬扒嘅，呢個可以俾你上嚟衝下嘅。 因為我成日覺得一樣嘢，一個馬夫即係一個大街。佢唔係永遠好好運，永遠唔會為一個好好好嘅女，唔會馬王啦。唉，你個行 新途啊，唔通蔡河啊？ 係 蔡 河啊！ 你下你騎著第 二隻馬王 啫嘛，死啦！ 騎住唔係馬王嘅，唔係我都要，我咪先，你都要搞個中王關照啊嘛，係咪先？咁有時有啲嘢蝕底啲嘅，我成個馬夫係可以，我成個都係可以。 喂，我又問一問先，我又奇怪，即係會唔會有啲馬夫本身有客嘅咧？即係我識冇嘅，唔會嘅。 我哋接觸唔到客嘅， 即係 我哋接觸到客嘅，我只接觸中房。 除非有咩啦？你大眼見女，你識我嘅，話你有見女好靚嘅，咁私人同我講。 係啊， 咁你都要我去嗰間馬欄嘅喎。 係，唔係我會編排你間馬欄。 係你編排我噶嘛？ 編排間馬欄。 係啦，你唔會叫嗰條女上我屋企嘅喎。 咁唔會哦。咁編排間馬欄，你都俾個中房賺㗎啦。即 係 你都收翻你應得嗰份啫。 係 啊。 系咯，咁或者你 唔系呢啲钱都俾唔起啊？ 五兜嘢，死兜嘢，五兜嘢， 哎、 即系中房收四五兜嘢嘅啫。 喂，以前嗰套好肉酸噶呢啲， 咁啊吓， 真系肉酸噶。 唔系中房系点样咧？据我所知咧，佢哋咧就有一份固定嘅人工。 唔系，等等先，我问一问先。中房就譬如我带嗱，我真系有啲要问清楚嗱，譬如见女。350咁啦，五十蚊系中房嘅， 五十蚊马夫， 中房收几多？ 中房冇钱分，中房其实点样咧？喺个老嗰一间场收咗100蚊噶嘛？ 假设哦，得，我明啦，明。 咁个 即系间场收100蚊， 就俾人工个中房咯。 明。 咁可能每一个客， 咁我明， 就插翻10粒、10蚊、5蚊、5蚊、10蚊俾佢。 即系系我而家就明啦。 再大啲嘅场咧，就会有分中房同埋 keeper。 哦 ，OK，OK，、 okay? 哦 okay、 中房就负责 sell 女俾你， 嗯 ，keeper 就负责带嗰条女，带嗰条女去俾你睇中。 哦，唔系，等下先， okay? 我问清楚， 都有五蚊鸡集翻嘅。 唔系，因为我未问，未话，未 鸡钱 完全啊，未玩嗰啲。即系总言之，马夫就。一个客就收几多梗局噶啦， 梗局噶啦，四十至五十。 咁啊，跟住嗰间场即系当租房啦，嗰间酒店收几多个梗局噶啦。 系啦， 咁啊，剩翻咧就仲有个老细同条女嘅， 系啦， 但老细唔会出面嘅。 嗯， 哦，咁我明白。 阿文，你唔好讲嘢。 阿文，呢个都屌你老咩？ 马 恩恩仔啊！ 得得得，冇所谓。 嗱，讲下啲咧，啲客咧有啲怪事嘅，有啲咧上嚟咧就唔屌嘅，就赖閪。 即系揾条女翻嚟，哦， 净系奶， 吓，奔波台大贵，奶边只先？ 我睇下边只愿意啊，烟边只咯。 讲到明， 喂唔系啊，大哥我真系唔肯奶啊，屌你老味！ 唔系佢唔知噶系嘛？ 喺间场你奶得閪嘅，梗系有问题啦。边个国家冇所谓、啊， 即系佢肯奶就得啦。 你啲要出嚟跑嘅啱先，咁奶閪喎， 俾人奶啫嘛。 喂，真系唔肯奶喎、啊。 等下先，即系个客 要，即系嗱，等下先，我呢个客。即系我都系一个奶閪嘅人，其实我有， 但 系我唔系奶只鸡啦。 唔系你等我， 但系屌你啦，咩真系要我奶焗我奶，我真系我真系唔奶大妹喎。 唔系等下先，等下先，你听啊，阿 B 讲埋先。个意思即系话佢，但系佢唔会同个中方讲话我就系奶閪噶嘛。 上到嚟指定我要奶閪嘅。 哦， 即 系 个客同个中方， 你就揾一件奶閪嘅女俾佢。 系啦， 即系啲客会指明嘅讲。 跟住， 喂，坦白讲喂。如果你真系叫鸡嘅人，屌你谂，有时真系醒十皮廿皮俾个中房，屌你谂，我真系要噶、 哦。哦，即系 但系啲客就唔肯同佢，啲客就醒俾钱咧，醒咧就醒俾条女嘅啫，你要唔会醒中房噶、哦？喂，你真系佢其实坦白讲，佢帮你拣女嘅，你俾塞廿皮俾佢，塞五十皮俾佢，喂，其实可能仲有着数啦。你指定嘅嘢佢帮你拣嘅，喂，即系佢你真系识 唔系我有咁讲喂。我即係有時會行過，即係旺角啊、太子嗰頭，好似其實價錢又唔係話多好多嘅啫。 唔好講， 貴一二十咯，貴一二十咯。 嗰、那個客咧就好笑嘅、一奶奶成兩個鐘， 兩 個鐘。 咁佢俾幾錢？ 咪四件女個價錢咯。 一鐘就為之一個 雞鐘，一個雞鐘係三十分鐘， 變咗四粒鐘。 即係講明嘅，即係佢即係識嘅，熟客嚟㗎啦已經。 哇嚇！我又加鐘啊！喂、 哦， 有够钟老细够钟未啊？ 阿胡 阿胡啊， 尤家钟， 尤家钟、哦、老细够钟啊，尤家钟。 即系俾四个钟钱， 打咗打 两个钟，两个钟头，四个 四 粒 钟，四粒钟。 你唔好以为嗰件女好高兴， 好辛苦， 好唔系因为有 因为有时佢十 因为佢系啦十零分钟一个客噶，话声佢听。因为其实系点为之一个客咧？系出嘢为之一个客，可能。快嘅担一担就出。 喂，其实以你经验啊，阿 Billy， 一个一即系听翻嚟，一个六十分钟一个钟啊，一条女可以做到几多个客 啊？呢样我真 系。即系以你系一个钟头。 你做我有第三个钟啊？ 即系譬如最旺嗰阵时，两点到三点，即系可能你下昼四点到五点啦，或者 唔好唔好讲先嗱，讲佢唔落楼先，上到去就喺间场， 即系场里边 系 间唔落楼系唔系啦？ 有啲通常。都可以做到四个四五个客噶， 四五个一个小时六十分钟， 唉、哎，水中烧啊，有啲服侍哥手烧啊，真系、啊， 好似真系 吹爆、啊， 吹爆系啊，吹爆、啊， 你试过未先？啊，我试过呢啲、啊， 我未试过吹爆，冇，从来未试过吹爆过我。 水中烧， 即系试得多咯， 系、哎， 即系冲凉， 系啦，你唔好以为而家浴缸里边话花花洒啫，屌你老条女就揸波去担人，有啲可以嗱。过程我就知啦，话声得等我讲一次啦。 嗰首烧咧，通常都系啲泰国女士、 啊。有啲女咧就会喺同佢冲完凉，洗到条捻干干净净，翻到床咧先至帮你吹。 大概 有啲女就唔系啦， 唔系直情冲紧凉都 冲紧凉嗰时候帮你吹啦， 即系可以吹吧？ 系啦，喂，坦白讲，我中意冲紧凉帮我吹噶，点解？ 我即系听你咁讲， 你听我讲埋先。 系系系。 点解咧？你一个英雄感啊，一个。即系佢跪喺度喎，佢跪喺度帮你追噶嘛，或者系起码半跪啦、半屈膝啦，跪咁帮你追，你好捻有嗰种 feel 喎，埋咗床咧就真系争少少喎，即系有时加上你兴奋，所以水中烧有机会吹爆。 嗱，我又有少少兴趣问啊， 即係其實你條女上到間場，本身啲客已經等緊，個中房話：，即係 唔係等緊？咁你客上到去，喂， 啱啱有件， 揾件唔係揾件女嚟，咁我揾件女俾你， 就即刻喺隔離啱啱。 跟住啲客咧，喂，不斷上嚟嘅，哎，件女唔好走，喂，我費事 call 女啊， 哦， 呢件啱嘅樣， 即係可以，喂，咁我又問一問，通常如果啲客彈鐘啊，會彈噶嘛，係嘛都，你正常，即係如果我出去玩就係我，即係如果要出去玩嘅道德，係啊，彈幾多次？ 通常五次到又 五次啲中房又話冇女㗎啦，費事 就講佢走啦， 唔係乖佢走。五件都彈得嘅，通常各中房會揾五件都係唔同㗎、哦。 我知我知我知， 五件通常揾得喂呢啲都你都彈嘅， 咁即係冇計 嘅。 哦，即係正常。 有啲人想睇女嘅、啊。 曾經我試過，我有個 friend 啊，嗰陣時我唔喺嗰度做㗎啦、就揾我喂上去旺角 睇女 下咯，彈咗四廿件佢。 人哋又肯帶俾佢睇， 冇剩啊嘛，剩我女仔睇咯， 剩 啲禮拜日剩啊上嚟睇咯，喂，啲彈到工上啊，喂我撇啦，你自己慢慢睇。 喂，即係佢永遠都係一定係一彈一㗎啦，唔好似大陸咁有時一 彈幾廿件過嚟冇啦， 每日 喂有比較咁死咯。 哦， 大佬， 盡量將客同女分開， 喂， 盡量將客同客分開。 喂，咁但係即係你嗰個擺到明玩嘢㗎啦，四廿件就係玩嘢㗎啦。佢最尾都佢最尾有冇屌到先？都冇屌，即係玩嘢啫。但係正常如果街客就 呢啲就唔會打人㗎。 嗯， 唔會你玩嘢， 我哋走啫，我哋走啫， 我哋走 啫。即係呢啲情況唔會打 人。咁咪殺雞錢咯，一走咪屌你好，你個街殺雞錢。 會打人㗎，唔會睇住啲片啊咁樣。 喂，咁又問下啦，咩情況會打人啊，方石？ 唔會放 射，唔會放射打人喎，好大劑大佬， 你打你咪打人咯。 唔係咩情況會打人？ 你打你咪打人咯。 嗯， 你打你咪打人，你唔走就咪打人咯。 通常唔係關於女。 你打佢就一定打人嘅啦，打一定打人嘅。 通常咧係啲波數啊，同個中火啊上嚟收數。 哦，即係唔該你。 唔係打女一定打人㗎， 如果你係真係打女嘅唔使講，不過我都未。 唔使講嘢打女。 未見過，未經歷過。都唔會嘅， 我都聽翻嚟嘅啫。 聽都未，好少聽過呢啲話打女嘅。通常之後，喂，過咗鐘，加人加鐘，佢又唔加，俾你再屌，喂，見到又加計數 嘛， 嗰 種 係炸型啊嘛。通常你係你個街要阻做嘢，喂，過咗共上啊，又啲點啊？ 喂，咁我又問一問啦，嗱，正常啊，三十分鐘一個雞鐘啊。 其实25分钟敲门啦， 真系要过可以，即系合理地过系过几多咧？ 五分钟， 即系五分钟。 唔系佢基本上廿五分钟敲门噶啦，廿五分钟。 通常我会俾五分钟俾佢啊，得唔得？再加唔加钟，唔加钟我俾钱，出嚟都俾钱系啦。 即系嗌你嗌件女出嚟啊！如果咪如果唔佢咪讲啊，加钟嗌件女出嚟。 时间就系钱嚟噶嘛。 啊，出嚟啊，件女出嚟。咁啊，通常有啲咁嘅嘢啦。咁、 啊、 我又讲下， 喂，讲下趣事有啊， 趣事正。 你见过最快入去房几耐，条女出翻嚟咧？ 冇啊，冲凉咯，入到去冲凉，缩嘢咧，冇缩嘢 咯， 五分钟 都冇， 都冇就可以出翻嚟，就照收嗰个钱。即系有呢啲客嘅， 出嘢计数咯，总之好捻解啦，出嘢计数咯。 通常咧、有啲四点零钟。有啲著西裝有上， 西裝有四點晏晝四點 嘅，上上西裝有嘅，有啲通常咧四三四點鐘上到嚟，屌完啲就翻屋企食飯嘅， 係嗰啲又快啦，嗰啲好， 唔係嗰啲啊好變態㗎， 變態， 西裝有變態 嘅，孭住嗰個夾咧， 入邊有啲玩具， 有玩具喎， 唔俾玩又係啊， 我話你同我講啦， 整傷佢點算啊？ 我交翻錢落去咯。 即系人自己同条女， 咁私下同条女倾嘅呢样嘢就 系啊，我要再交翻钱落去噶，你咁样玩， 即系冇得咩噶嘛，冇 啦。通常系攞啲咩假捻假洋佢啊， 即系选咗点算啊？ 即系又有嘅 啊。 咁通常呢啲都揾太妹做嘅啫，啊揾太妹帮中嘅啫。 唔知噶，佢个客诶中意揾啲咩女咯？ 揾件陀地佢唔屌你啦，一世揾唔到啦。 我哋会即刻同个中房讲喂， 系咯玩嘢喎， 玩嘢喎，啱先。我唔咁样做噶，咁样。 就走啊，条女就走。 咪走啊！制唔制啊？俾翻钱咯。 哦，都要俾钱。 但系通常咧，喂查牌咧，有阵时冲紧凉，喂查牌啊，或者吹紧烧查牌啊，咁样。 条女走，即刻走，冇得走噶咯，查牌就。 走得到， 走得到。 个客咧。 就免費咗嗰刻嘅嘢，嗰刻嘅嘢啦，即係我啲吹頭嘅，頭先同你吹過燒嘅，免費啦。 唔係查牌，即係都係要俾身份證差佬噶啦，係嘛？ 唔係嗱，其實你咁講，你做下查牌，你係基本上你只係乜，即係只係問出嚟。 哦，係啊，啱啊。 查牌嘅意思咧， 但當然你未 finish。你未 finish， 而家唔改手先啦。 查牌 有，就算 finish， 我讲埋先。就算 finish， 差佬会赶啲客走嘅。 哦， 咁你都唔会，你唔会翻晒币噶。 嗱，听我讲啦， 熟下就例外啦。 通常咧，查牌咧，你喺底下个大街系把风嘅。喂，宁愿见到，喂，同我掹件女走。 咁样样， 嗰啲 唔使俾啦。 嗰啲就唔使俾。 唔使俾啦。 你话敲得到门嗰一啲咧，你就死硬。中硬， 中硬， 拉嗰件女中硬， 拉嗰件女中硬， 因为要你签鸡子啊，即系个客签鸡子，你唔想烦嘅话，你就签鸡子。 签鸡子嘅意思啫， 签你承认当时系同呢个俾钱同呢个女做爱， 咁样， 咁就呢条女就 啲客都系会签嘅， 99%都签噶啦， 99% 都签 嘅 ，OK， 99%都签嘅， 啊先， 你唔签嘅话。屌你老，佢玩鸠你噶嘛？ 咁系咪签？ 叫你老婆嚟熟噶嘛？ 咁签咗系咪个客即刻走得？ 可以就得，可以就得，咁啊唔会玩嘢噶嘛，系咪先？ 哦，即系你讲紧话离远见到就走啦，就唔使俾钱，即系个敲门见条女。 底下个大街离远见到有一队人嘅，即系打电话中房，同我问见女走，有差佬， 问唔切噶， 问唔切叫问女嗰啲， 问女问唔切噶， 问女叫做，如果你嗰件女同你担捻紧嘅，掹等到走嘅，又唔使俾钱咯。 咁你个客都，个客都去到一半都好惨嘅， 惨噶， 补翻件女咯，屌你啦，系咪？ 后屘补咯，要 补咯，我呢件唔使俾钱啫嘛，啊件女咪你咪照屌。 我哋都上嚟查牌，仲有心機， 或者係 睇住先。反而好多客咧都係，你啱啱查完牌， 就 安全喎，再上翻嚟咯。嗱，好多我都係咁樣。 我嗰個中房唔會再 call 女上嚟㗎啦， 唔會再 call 啦。即係等佢長眼啦， 或者揭個客你走啦咁樣。 O K， 事關佢驚啲女衝。有陣時係嗰對人離遠見到，啊唔係查我依間喎，不過問咗女走啦。 哦，明。 哦，咁跟住唔咩咯？ 喂，咁 一般係有鬼啊嘛。 咁如果真係查，就冇女嘅個，就冇嘢嘅，完全冇嘢嘅。 冇嘢，冇女咯， 即係冇嘢就。睇下 冇女咯，已經有嘢啊。 明解，明解，明解。 啊， 好啦，完啦嘛 ，OK。 唔係咁走佬嘛，走佬講咗，即 係就走咗啦，講曬 走咗啦。 即係坦白講啦，呢個節目咧，即係講呢啲咁嘅嘢咧，即係我哋都係聽翻嚟嘅啫。 依個特邀嘉賓 係啦，都聽翻嚟嘅啫。特邀嘉賓都聽翻嚟嘅啫，係啦，我哋冇從事過任何一啲不法嘅工作嘅， 即係啲老 聽翻嚟嘅啫。點解我會講得咁似陳陳咧？就因為我哋要代入嗰個角色， 即係我哋講 佢講嚇，我梗係要話自己係一個雞蟲啦，係咪先？或者就自己係一個馬夫，我先覺得精彩絕倫噶嘛，係咪先？與我哋有冇曾經做過呢一個工作啊 ，Billy 兄係嘛，冇關嘅 ，OK， 嗯， 係呢個。啱啊，啱啊，系咪啊？系啊，系咪啊？ 系 啊 ，O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都系啊，希望网友神山虎照卖啦，啊，咁啊，打上就打上啦，咁啊，算啦，我哋唔好再落第五节啦，屌你咯，我顶唔顺， 天光， 顶唔顺天光啊， 系啊， 其实我仲有好多嘢想讲嘅，好多想问， 老友太耐冇见啦， 唔系我好多嘢想问噶， 只有大陆嗰啲嘢， 大陆嗰啲嘢讲过，唔系，真系冇时间，真系冇时间，要再讲要开多一节讲噶啦， 你廿零分钟啫，咁就 开多节讲啊， 唔使，而家 讲咩 够咯。 我靠！ 翻屋企啊，大佬！ 而家大佬，而家11:30啊！ 我冇车搭啊！你行翻屋企啊，得啫。 好，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咁啊，咁啊，下个礼拜诶，唔知讲咩噶啦。 即系 阿迪生日会都未讲啊！屌你老味！ 怕啦，嗰啲 系都唔怕啦，你都冇得玩噶啦，而家点讲都冇所谓啦。 系 后几个月讲都冇问题啦。咁啊，下个礼拜可能讲阿迪生日会啦。咁其实冇乜嘢讲噶啫。 唔係你睇下反應，如果 OK 咪約埋阿 Billy 食飯。 係啊，下次係咯係咯係咯，睇下點啊，冇所謂。 你多幾日過嚟， 自己約啱傾。 啱傾嘅，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係 啊。 咁啊我。 陳生寶馬嗰個咪。 壞咗啦，咁啊多謝阿 Billy 啊，咁啊阿恩仔啦，多謝我自己。 恩仔學嘢啊，完全都冇經歷過嗰啲年 代。OK 啦，咁啊即係話使咩 咧？憑空想像咋？ 我冇經歷過啊，佢聽翻嚟嘅啫。 喂，我話睇啲書啊， 以前 啊，想老。 睇我头日 啱先，听翻嚟嘅啫。我哋冇从事一啲合法嘅工作嘅，系咪先 ？OK， 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